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间的每个人都留得住， 看你用心程度， 有时候理性过度，有时候感性超速，你太快太慢，不相信都不输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最能让我认输，我不在乎理智变盲目，你灿烂的笑容都让我多嫉妒，我为了你

Thank you.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说我真好， 各位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哈林音乐电台，我就是哈林。我们终于开播了，在这里没有广告，没有新闻，有的只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，还有不同的心情。不论哪一天，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听，随时为你们播出。今天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情歌，献给所有为爱所苦的人。也许你们正陷入热恋，濒临分手，或者是正要破镜重圆。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要走开哦，这里每一条歌都是精心为你们挑选，尤其是刚刚坠入情网的人，你们要小心了。只要你跟爱情扯上一点关系，你就有大麻烦。麻烦果然来了， Here comes trouble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